很多人都跟我讲，包括你。 系，我都问过你啊。 啊，因为你跟我去过日本，见到哇，喂，日本黑社会系咪合法噶 ？I am 新好早乜乜会，我唔识弹张卡片俾你咯，妈，仲唔系合法？ 我而家可以话俾你，话俾其他人，全世界黑社会都冇合法。 冇合法噶，嗯。 只不过日本嘅黑社会同警察有一条红线。 哦，傻噶。嗯， 你唔好骚扰到老百姓，唔好搞到呢个区麻烦。 嗯， 你做乜嘢佢唔理，你响明黑社会都唔理。 哦，即系有一种一条灰色地带喺度。 即系等于中国同美国有个红线仔，啊，你唔好觉得呢个 界，唔好 觉 得呢 条界，你唔好觉得，你唔觉得咧？你做乜嘢佢唔理你？我哋话系合法，冇合法。 但维敏哥佢哋啲公司系咪合法咧？譬如我见系佢哋有啲好多建 筑工程 啊，嗰啲咧有啲都唔系黑社会嘅。香港有间建筑公司叫红谷组， 系红谷组。 咁你话红谷组系咪黑社会？唔系，唔系一个组就系叫做黑社会。 嗯， 啊，有啲阿山口组、红谷组啊，唔系红谷组组系咩咧？系一个集体啊嘛。 集体 啊，你读过入屋 埋嘅 group，Kumi，Kumi， 即系好似株式会社 啊 ，Kumi，Kumi， 啊，即系株式会社。啊，其实他们做的生意绝对是不会跟老百姓吵的，他屈了一些都屈一些商家， 哦， 大商家， 大商家，嗯，哦，譬如我即是一样就是香港人，咦，有间大财团要发展西贡，嗯，那黑社会收到风先去西贡收地， 嗯， 买地，黑社会出不买地，嗯，收地就便宜很多，嗯，买完之后你跟大公司咪同黑社会倾咯，呢唔使点倾啊，已经有批据噶啦，俾咗几多几多几多你啊，佢系做呢啲嘢，仲有赌，日本咧冇赌场， 冇赌场啊， 但系入好多嘢赌嘅，地下赌场， 地下赌场 系啊，赌嗰啲日本啲啤牌啊，吓，同埋啲琵琶湖赛艇 啊， 跑马都好多， 弹珠嗰啲其实咪赌嘅， 弹珠咯，跟住拍千股。 换钱， 嗰啲系赌钱，都系赌钱嘅。 换钱嘅， 系啊，换钱嘅。譬如我去赌拍千股，唔系买一两粒，一买一公斤，一千 股啦，一 拳赌落， 咁我有啲肥肉麻咁 样。唔系屌，即系 换咗嘅， 赚到钱你又攞去。 正艇又换又系赌嘅，正艇。 好多人中意玩呢啲嘢，奇怪。 阿云阿哥，我听人话俾你，好似你话俾我听嘅，当初你识生老做系卡兹达生介绍啊， 嗯， 系嘛，卡兹达，因为卡兹达好出名嘅，以前叫大和饭店嘅老板， 系啊， 系嘛，叫卡兹达，咁你又点会识卡兹达咧？ 啊，嗱呢样，我识卡兹达其实好耐嘅， 嗯， 因为我去过佢个大和饭食饭好多次，啊，佢都识我，但系冇乜联络， 嗯。 咁自从我有一部戏，叫《老虎》， 啊，《老虎》 （Angry Tiger），Angry Tiger，Angry Tiger， 就喺日本上映。我入边上映咧，日本公司一就请我个日本访问。当年访问我嗰个边个咧？邓丽君。 哇！ 邓丽君小姐， 邓丽君访问我，因为我有一部戏入边上映要宣传啊嘛，邓丽君访问。 Angry Tiger， 吓，冇错啦。之后咧，我上咗电视咯，乜卡兹达咧？有一次同我坐飛機翻嚟香港，及唔及到隔離位啊？ 真係，啊，真係有緣啦！ 哎呀，差啲啊！嗱，傾下傾下，好，越傾越好啦。 嗰啲日本人崇拜呢啲嘢， 係啊，傾下， 佢英雄啊嘛。 然後咧，又叫我去佢飯店 食飯， 飲曬啦，食咁啊，變咗做到好朋友啦，成日揾咗啦。咪李小龍都好中意去佢 嗰間嘢， 係啊，係 咪中環啊？邊度？ 诶，佢好多间嘅，尖沙咀一间，中环一间，有间元大厦喺香港嗰间元氹就间， 啊 嗰个咩咩合摩有一间 嘅。你多数去边间？ 我以前有四间。 你通常去边度食咧？ 通常尖沙咀。 尖沙咀哦，尖沙咀。 黑德道， 黑德道，黑德道。 嗰一间系啊。 即 系 高丽就脚嗰度，你都系尖沙咀。 咁之后咧，坐完飞机三四个钟头啊嘛，跟住咁啊，跟住又食饭又联络啊，咁啊嘛，变咗 熟咗 噶啦，啊熟咗，咁佢识到我又好开心。系嘛？咁啊，好多人介紹我，咁啊，睇嚟哦，呢個明星咁，日本又好崇拜明星啊嘛。 對你係有幫助嘅， 阿電。冇錯，咪一路啊，識咗阿皮卡拉卡啦，即係單口組個會長啦。啊，會長又對我非常之好啦，係咪？咁啊，跟住就我有日本好多次。 就係咧，呢個會長就係阿卡斯達識嘅。 竹中正九。 竹中正就是跟卡斯达非常 之好。哦，就是通过他的关系。 是、啊啊、通过卡斯达关系就是吃一齐。他来了香港，我吃饭我介绍这个模式、啊、之后就、做了生意。那么山口组那时候所有日本的御士汽车，什么叫御士汽车，就撞了车。 哦，御士汽车。 日本人撞了车就不会去修理 垃圾 的。我去报纸立刻出来嫁给你。你没多少钱、嗯啊、没多少钱而已，就很便宜的，自从他包了、啊、除非你撞到烂晒、啊、吐吐老实。一般呢很多年交车你买了都不够个礼拜，我不撞了、嗯、机器全部塞的嘛、 嗯， 所以零件新噶嘛，系个学运啊嘛， 坏咗啊嘛， 咁我哋咪成架车同佢买翻嚟咯。 哇，咁啊，中间可以好多嘢做喎。 日本拆呢个全部新噶嘛，咁样有一轮做做下，竞争又大啦，唔做啦，做拆迁啦，阿老细拆迁，做做下拆迁个又竞争啦。以前我哋收呢啲嗰啲烂嘅冷气机啊、电脑咧，系唔使钱嘅， 嗯，冇本生， 仲要俾钱我， 同你收嚟清啲嘢走， 清啲嘢走嘅。 收翻个 物，咁啊攞翻嚟咧，俾去元朗咧，做个咩咩嗰度咧，就俾人啦，嗰人咧就拆咧，就拆嗰啲金属啊，拆嗰啲嘢，好揾到嚟检查嘅，就赚到钱嘅。嗰阵时中国开放都冇咁犀利噶嘛，买啲旧， 所以呢啲生意真系几好啊，又帮到 好似咧，嗰啲帮手周刊啊，又话你依系山口组华人组长啊。嗰啲舉風 嚟算係組長，香港嘅珠江黑點 啊，算係組長。 五代木山口組成立佢香港辦事處主任， 即係主任， 辦事處主任。 咁我又問你，又點會識阿天澤？ 天澤 啊， 天澤我識好耐嘅， 點會識佢？ 嗰陣時有好似導演，有一個導演介紹我識嘅，韓國好出名嘅導演。嗯，郑昌和， 哦，郑昌和喺、啊、你少时 睇系啦，郑昌和， 我知啊， 介绍我识嘅，然后食饭，跟住咧，阿 Kason 咧就知道我边个，咪成日有时啲朋友嚟啦，又成日又带我去韩国啊、去玩啊，有时我哋一齐去日本啊，因为佢同我哋，佢同成力最好噶嘛， 咁佢系 阿 Kason， 佢本身系咪韩国嘅黑社会？ 唔系，佢系生意人， 哦，生意人， 正式生意人， 哦， 佢可以。做军火生意、 哦、 所以买车咪揾佢咯。 咁犀利， 佢就做军火生意。 哦，但系佢啲脾气好坏， 好坏嘅，韩国人都系咁样， 系嘛？ 大人等住， 啊，系啊，就闹个老婆，好鬼坏啲脾气，我都过咗身啦、嗯， 过身啊，过到，唉，惨 啊！真系，我坚省咧，佢有时请下我食嘢都几好噶， 系啊， 佢请我食下嘢啊，咁吹下水啊，咁我仲以为佢都系黑社会，原来唔系做生意，但系佢系识成力。 啊，識識啊，嗯，佢識好多人， 識識識咁，係咪佢介紹俾你識？ 係啊， 就係 Kina 介紹俾你識， 因為佢做嗰樣生意咧，同啲黑社會識親一個個都係會長、總長， 嗯， 靚仔 唔識咁啊，所以話咧，你係咪嗰陣時咧，咪去呢個咩啊？日本打拳啊，贏咗啊，係咪對你會有幫助？ 誒，都有幫助 啊！啊，佢哋中意英雄啊嘛， 係啊，呢個係啊，我香港打場 啊嘛， 日本打場，日本 係。点解会叫咗嚟？佢打低咗嗰个啊咩江啊，新平江 啊，新平江啊， 咁点解又会同洛奇平喺日本有乐园嗰度打得好 咯？因为佢喺香港45嘅俾我落勾咗嘛，而家佢傻傻地咁啊，知唔知啊？打咗拳嘅中呢度，佢人咪傻傻，佢落地个喉， 你话 咁啊？佢呢啲钱咧，佢就系伊哈娜嘅徒弟嘛。 哦，伊哈娜。 他未被人打到咁沉，佢真系俾你嗰一拳打得真系型。佢而家口水流都唔，因为佢打拳搏，佢未瞓落地已经晕咗添啊！个后脑落地，你上个上网睇唔睇到咯？我打佢，咁而家傻咧，即傻傻地咁啊！咁啊，日本人哇，呢度捻到好捻犀利，你出边系咪咁捻费收佢皮啊？而家我咪 系啊，而 家咪即系佢师兄 Rocky Tsumaru， 见到你吗？ 洛奇陈宇 咁啊，喺日本又要搞一场 啊， 就揾卡子达。香港你打赢我师兄弟，你叫我够胆嚟日本同佢打。 哦、啊，你去， 我就 卡子达。 嗰钱啊嘛，嗰时80,000银，我俾住黄金出嚟噶，卡子达俾我80,000，我去日本 咁赢过松容易嘛？打佢师兄抵用乜玩嘢？点解个师兄就犀利过佢？ 系嘛？ 打足三个半回合， 三个半回合。 唉、啊，我都就嚟冇气啦，再打落去我都唔肯够气噶啦。啊，后屘阿爹嚟个师傅， 爹俾车 放尽放尽，吓佢咁样，咁啊，佢一俾我按紧咗落台先嘅，落翻咗嚟台入边啦，一冲埋入边，起俾我抱咗落台啦。就已经撞亲个尾龙骨噶啦，一上到嚟我见佢唔系咁舒服，跟住我先问 就去尽， 咁啊，喺度 哇咁快， 仲要呕唔瞓低，一瞓低咗， 透气， 宣布退休，唔接受任何挑战， 最后一招好搞， 实俾人打死，唔打啦，唔打啦，唔打啦。 你知呢个出嚟 咧？情况咧，阿伟我嗰阵等于阿星仔曹星如啊，打定一个亚军，苦战胜咗啦。嗰、那个冠军咧，佢师兄即系嗰个日本仔，佢唔敢打啦。点打你知噶？ 知噶， 因为你三张嘢咯，人哋后生过你，真系攞你命啊！嗰场 都赢到怕少壮，呢个系道理嚟嘅。哪知你后生啊，天下无敌，你老咗就唔够人打。 同埋你擂台有规矩啊嘛， 有规矩， 冇错。 咁打街头交就 你赢咗， 打街头交 你赢咗嗰场，系咪山口组觉得好威咧？ 佢威啦， 老哥，仲有威啦，仲有抢我崇拜大家，即系就算我唔赢都威嘅咩？ 嗯，你仲喺嗰度打赢嘅，你威。 等佢系当我系自己人啊嘛，佢当咗我系山口。 你中国总长啊嘛， 我系叫做海外山口组。你写明海外人，唔好。中国人唔可以写日本身， 全世界得你一个啫。 上网睇到嘅山口组上网 唔 系想组， 山口组你一个啫，得你一个系山口组，冇人做山口组嘅，唔系咁容易做嘅。 梗系啦。 而家可能而家都有几个啦，而家多咗，台湾仔都有几个。 我想问有一个人，而家喺日本咧喺东京啊颇为出名，叫李小木，你识唔识？唔识啊？诶，佢 李小木， 李小木唔系纪小木，系李小木咧。佢就喺新宿 歌舞伎町嗰度咧， 嗰度咧做扯皮，点样扯扯下 咧？ 而家变咗咧，变咗名人 KOL 吓，应该佢同住吉组有啲关系。 应该系东京咧，三大帮派最大系边度？最大就系道川， 道川， 阿加拉华最应该最多人嘅，落嚟就系住吉。先要先到山口做， 我先上喺东 山口做，即系喺关东， 系嚟计 关山就最大山口啦，系啊，成个日本最大山口。 你同嗰两个帮会啲人都识噶， 识啊！我唔系就系山口做，我同住吉组，我同同村会，大家都好熟， 好熟啊！ 即系好似你喺香港度咁， 系啊，阿哥我带埋啲熟，我带埋 俾个人又好 笑你啊！ 佢哋又。他们觉得识我都好好 过，唔系 啲嘢识英雄中英雄， 唔系你依家咪算退出江湖咧？ 算系退出江湖，即系讲一句良心说话，好多事我哋都理唔到 嘅， 除非系我啲细路，我直系我啲孙，我啲细佬事我理到，系嘛？其他嗰啲诶堆嘅，俾面埋你就咯。唔俾面你都出現了，你我同你講咗大佬聽，細佬 聽， 係嘛啊？咁大家冇嘢嘅，出嚟行走江湖，大家唔啱嘅咪少一句，啱咪多傾幾句。 聽過啲傳媒訪問你咧，你都話語重心長咧，叫啲後生嘅咧，千祈唔好做黑社會啊嘛！ 我有咁講過，即係黑社會。在现在的时代是不好的。在五十年前六十年前 ,OK,OK, <Okay, S 1> <Okay, S 2> 还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很多国家一个兴旺的国家不可能没有黑社会。你美国威斯维加斯黑社会还比香港 内地都有、 啊。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本来山口组、 啊。全世界一个城市，一个发达的城市，开到开城市冇可能冇黑社会， 水清无鱼啊嘛， 好黑白梗有嘅，大家趁住嘛，你趁我咁，你去澳门冇黑社会，澳门赌场都冇咁生意，系啱唔啱啊？但黑社会唔系大紧晒，啊，我话边度啊，冇嘅，你做啲嘢出嚟，过得人过得自己，唔好跳咯， 你口輕食大，呃人仲話你啱嘅， 冇可能啊！好啦， 人哋唔俾面，人俾面。 我哋咧非常多謝慧敏哥嚟同我哋講咁多嘢。我相信咧，如果你通過咁多集咧，都對阿慧敏哥以前同埋而家嘅情況都好熟悉，同埋咧，我希望啲青年啊，做任何嘢咧唔好咁衝動。當然咧，最好唔好做黑社會啦。我就算咧去破壞公物咧，都要諗一諗。我希望咧香港平平安安好。 冇錯啊！黑社會始終係黑社會，你點樣跳都去唔到白噶。但你喺黑社會揸正你個宗旨，道亦有道，你咁行係 好事， 好事嘅。系咪？ 系 啊，冇大细嘅，冇恶嘅。 咁、okay, 最好就唔好入啦。 系啦， 冇当英雄啊，冇当英雄。 你而家入咗黑社会，你有咗个底，有咗黑社会底，你移民唔得，你做政府工唔得。你而家嗰班细路仔搞出咁大镬咧，拉到嗰啲咧，第日你想做政府工都做唔到。移民更加唔会俾你啲 冇错 移民，系嘛？所以后生仔。多啲读书，有知识先会有前途。 系、OK， 好，多谢慧敏哥。 黑社会而家冇运行啦， 拜拜， 拜拜。 佢系主导咗，即可能系经过佢唔知边度揾到，即系咁啊嗰时 TVB 有个艺人联络，咁样揾咗个电话，你林岭东真系成部电影，林岭东嘅就想叫你上嚟见一见导演，咁啊。哦，咁你知嗰时真系好乱口噶嘛？咁之前我其实我都拍过新艺城嘅，譬如《彩云曲》啦。 系。 即系嗰时《彩云曲》就系一班瞓埋一同去玩嘅。咁啊， 唔系拍系玩。 系玩。